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第四节，嗱咁就即系呢个咧，就系图入边见到呢个就系佢模拟翻啊，佢当期见到嗰个飞碟嘅形状啦，吓。咁最重要一样嘢，佢讲到嗰个飞碟嗰个形状系咩咧？入边冇缝嘅， 嗯 哼，即系好似成只啤出嚟，同埋佢入边镬，即系嗰只嘅金属咧，或者嗰只嘅物料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地球见到嗰只嚟嘅， 嗯哼， 吓。咁呢個咧就係可能佢係受咗嗰個 Roswell 嗰個影響啦。因為到1989年嘅時候，其實就即係 Roswell 嗰件事，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因為第三人接觸喺1989年之前已經拍咗噶啦嘛，70年代已經拍咗啊。咁所以佢譬如佢噏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唔可以排除可能性，就係佢老作嘅。咁佢老作嗰度係點樣咧？就係、是。Stanley Friedman 一位即係頗為嚴謹嘅 UFO 專家咧，就聽佢講咗咧，就係真係起佢底。佢起佢底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舒服啦。我哋喺網上即係打 Google 咁啊，起咗好多底啦嚇，或者好多其他呢啲軟件。但係當其時咧，佢就即係山長水遠， 一架車咁樣要去好多， 去好多地方，周圍，譬如佢讀嗰間中學啦，跟住去呢個麻省理工啦，同埋呢個加州理工學院啦，就 check 啦。咁佢阿 Stanley Friedman 嗰個論據係咩咧？就話好啦，嗱，我假設你一樣嘢，就係話你俾個政府迫害啦。個政府即係將你所有嘅嘢都喺嗰個官方嗰、那個文即係記錄上面係去將佢剷除咗啦。咁但係有啲印刷品唔得噶嘛。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嗰校有校刊啫嘛，咁個校刊印咗出嚟，即係除非你將所有校刊都即係將佢， 你有能力嘅全部拎走曬佢， 拎走曬佢啦，否則個校刊係印刷嘅嘢，你冇可能噶嘛，但係喺嗰度揾唔到嘛，你又講到即係模模糊糊咁啊，邊一年你又話自己記得唔清楚咁樣，雖然佢俾嗰份 paper 出嚟，即係話佢寫過份咩嘅 paper 咁樣。咁但系咧 ，Stanley Friedman 咧對佢嚟講咧，即係個總結咧就係其實呢個人係講大話嘅。咁講大話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佢講出嚟佢嘅履歷，佢入邊工作過嘅地方，呢啲係假嘅。但係即使呢係假咧，其實你唔係絕對否定到佢即係見過呢個飛碟嘅可能性嘅喎。係咁呢個可能佢有其他，佢只不過要即係。將呢個故仔更加可信，就話佢讀過呢個麻省理工或者呢、這個即係加州理工啦。咁到而家呢個問題都係拗緊嘅，而且我幾肯定佢兩間學校都冇讀過嘅。但係佢有冇見過？ 呢啲唔難查噶嘛，即係一般嘅調查員都查到嘅。 一般調查員查到。咁但係兩件事唔係有即係必然嘅直接關係㗎。 譬如他不是讀過這間大學，他不一定否定到他見過這個飛碟的。見過飛碟的問題呢，我們就要從即係特別在2020年這個角度的時候，我們要用回近年在官方公布的這些即係的資料去看回這件事。這個也是今天的節目的主題。好了，咁咧佢即系嗰個工作地方咧點樣咧？就近年有新發現啦，就的而且確喺某一個即系佢工作個 lab 嗰度咧，當其時嗰本封簿啊，嗰本電話簿有佢嘅名喺上邊。咁呢個有我睇過嗰、那個嗰、那個嗰 嗰啲記錄 嗰、那個記錄嘅啊，同埋咧有部分嘅人咧係開始講話。他的然同的而且確同呢個人共事過， 嗯、 但係就唔認識佢嘅，即係話佢喺個現場嗰度，佢喺嗰個地方度、但係就唔知佢做乜。咁、有啲人就開始即係去講另一個版本出嚟啦。咁、其中一個係咩呢？就係、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個人就係叫 Eric Davis 啊嘛，就係幹係喺美國太空總署有。即係請過佢去做一啲 consultancy 嘅一個天文學家嚟嘅，佢就係我哋上個禮拜講，佢話佢見過只飛碟，即係呢只飛碟亦都係唔係喺人類可以做出嚟嘅，但係佢就話 Bob NASA 咧就唔係好似佢口中講做到咁高級， 唔係呢種型， 唔係呢種型嚟嘅，即係唔係話佢去即係話佢研究個推進去嗰、那個問題。而佢只不過係一個好低級嘅研究輻射測量一個輻射標準嘅一個技術人員嚟嘅啫。 咁佢依個，因為佢呢件事件係相當之 離奇。 唔係我哋喺飛碟學裏面嗰度嚟講咧，係大單嘅。咁啊，所以都你如果你去睇嗰度咧，其實我俾個方向聽眾朋友。嗱，你而家你睇到呢個圖咧，呢、這個圖一個人咧，其實我一睇咧就知道咧。哎，這個圖是假的設計的、因為這個圖的設計呢就是納粹式的那種 飛碟 的形的嘛、如果你想即找個、接近似樣的那個呢、又是電影又玩過來的、史蒂芬·斯匹伯做監製的那部 Taken 那個電視電影、他其中有一個段落都是有講的這宗事件疑似的事件出來，咁啊，又入咗個飛碟裏面出嚟，你睇嗰個形咧，嗰、那個形係接近啲嘅、因為嗰、那個，因為我相信咧，就係佢講出嚟嘅時刻咧，佢都仲有一啲保留啊、或者佢認為有啲佢想講俾大家，即、就、係、是、想公開俾民間知道，只係其中一部分嘅啫，佢嘅能力可能淨係講到嗰部分。其他嗰啲可能佢有啲或者約定，或者佢知道咧嗰、那個佢唔好將佢全盤咁托出嚟嘅時候咧，佢多咗啲設計。咁我哋係睇到嘅。我哋即係如果調查或者揾呢樣嘢嗰時候咧，就及到佢啊呢一樣嘢咧有幾成真幾成係假，即係幾成咧就可以信得過，幾成咧你咧就誒將佢當係一個資料算啦咁。 好啦，咁嗱，我哋而家其實都即係唔敢去確認一樣嘢，就係佢解釋嗰個飛碟個結構或者佢嗰、那個嗰、那個 飛行原理、 飛行嘅原理啦。但係咧，我哋可以從一啲環境嘅線索咧去問呢個問題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佢如果佢講嘅呢樣嘢係假嘅話，佢嘅動機係咩嘢啦？如果佢講呢樣嘢係真嘅話，我哋有咩途徑可以 check 到啦？咁佢而家佢解釋話點解佢要講咧？因為佢最初佢就唔係話佢用真名去講嘅。佢就好似我哋而家去做一啲譬如講緊啊 ，let's say 嗰、那個示威啦，或者報導啲，咁佢就用變聲啦，用個 聲音經過處理， 聲音經過處理咧唔露個樣啦。咁佢用咗個名叫 Dennis 啊。咁佢收尾就話咧，其實呢個係 intro， 呢個係一個即係自己人先識笑嘅笑話嚟嘅啫。個 Dennis 呢個名係佢上司嚟嘅。咁佢上司即係聽見到呢個嘅就打電話就鬧佢，佢想點樣？咁佢話佢收尾要露面嘅原因咧，即係第一樣嘢佢講，佢第一個版本咧，佢其實唔係真樣嚟嘅，就頭先我哋佢匿名嘅，就即係去接受一個訪問，即係有影像嘅。咁佢。做呢一步，佢就覺得咧就係純粹因為呢樣嘢，就係佢覺得美國人應該知道呢樣嘢，因為太重要啦， 因為如果成件事是真的話，就改寫了我哋成個文明的歷史。 嗯 哼。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第二樣嘢就是當佢講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就感覺佢自己生命受威脅。 嗯 哼。佢咧就會係被警告啦。 嗯哼。 同埋咧，佢講咗一樣嘢就係佢呢個接受呢個訓練嘅時候，同埋佢入到呢個時候咧，佢經常被威脅嘅。甚至是試過咧，就揾支槍指住佢頭，就即係令到佢一個感覺就係、是，如果佢講出即係佢日後爆啲料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會被殺。 嗯哼， 而佢即係謠傳咧，就係佢之前呢個做呢從一樣嘢嘅人咧，係死咗嘅。 嗯哼， 咁所以佢覺得咧，如果佢越出名嘅話咧，佢就越保障到自己嗰個 生 命嘅嚇，咁我唔知呢樣嘢喺你角度嚟講係咪真嘅啦嚇？ 唔止係非啲學嗰啲係咁樣啦，有好多陰謀論嗰啲都係用呢種方式咧嚟保護自己嘅，係 啊嚇。咁你如果譬如話你係無名無姓嘅，咁你講出嚟嘅時候，第一樣啲人唔會信你啦。第二樣嘢即係你講咗之後，你就跟住人間蒸發啦，係嘛啊？咁所以佢就話咧，佢用嗰個策略就係咁樣嘅。但奈何咧，就係佢嗰個底咧，實在太花，咁所以咧搞咁多年咧，啲人都唔係認真信佢嘅 嚇。 咁但係呢個底花究竟係啲咩問題咧？即係話佢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即係個生活唔檢點啊，定係還是佢講落嚟嘅時候，個政府認咗好多嘅方法， 令到佢花咗， 令到佢花咗咧？咁呢個就到依家有一個爭論喺度咯。 啊，即係等於你啊，總之又第日你去叫雞啊。 係啊， 我告你另一樣嘢。 係啊，咁好似現實上係發生過呢件事。 你未講嘅時候聽呢啲咁嘅陰謀論㗎啦。 咁所以咧佢如果我哋去，譬如話我哋去研究呢樣嘢，我哋就撇開頭先嗰啲問題啦。譬如話撇開話，佢係咪真係喺呢個大學讀過書或者咩？佢中學係讀 chemistry 啊，但係而家成績好差嘅，佢就啲人話佢冇可能入到呢兩間大學。咁咧就同埋佢點解會由呢、這個即係可以讀到呢個碩士學位啊？咁個大學喺邊度嚟咧？咁呢啲嘢一路到而家佢都好模糊啊嘛。但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講個飛碟嗰個構造啊，即係同我哋而家認識個物理學嗰、那個一啲嘅最新嘅研究有冇近似嘅地方咧？咁竟然係有嘅。呢個亦都係點解講下咧？有啲人覺得即係你唔可以完全抹殺佢嗰個咧，就係話佢講到嗰個構造係點樣咧？嗰、那個構造咧就係、是其實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係咩咧？就係、是那個、最底層的引力的、那個裝置，咁呢個亦都係佢即係理論上 suppose 佢嗰個專長咧，就係、是、嗰個推進器嗰個構造。咁咧其實就好簡單嘅，那個推進器咧就係唔係用緊呢個化學原料，亦都甚至唔係講緊用緊呢個物理學嘅原料，而係講緊係利用呢個引力，即係可以將引力變成引力，亦都可以變成反引力。咁所謂反引力嘅意思就係話咧，佢有另外一種力推佢走咯。呢種力係好 efficient 嘅，即係好有效益嘅。而家佢講呢個係 100% 嘅，即係平時我哋用到呢啲能源唔係 100% 嘅，可能用緊幾廿 percent， 有啲係浪費咗嘅。但係呢個能源本身係 100% 嘅，就係佢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咩咧？佢一產生個引力場嘅時候咧，佢有引力浪啊，就可以將佢呢個推走。而如果是它要下來的時候呢，它直接用回那個即是那個物體本身的引力，就將它即可以下墜的。它向橫走，向即是向兩邊走，這個就未有解釋啦。 都有的，都跟那個引力的關聯來的。是的， 可能它將那個 即是用小學雞的原理來講，我想大家會清楚一點，就是你那個飛碟咧，佢哋嗰個底嘅嗰啲好似個碟啊，又下面嘅嗰度咧，你只要你嘅構造咧，可以將你嗰個磁力嘅嗰個引點啊，正負嘅磁力咧，你一個反轉，即係嗰個反轉咁啊，那個反轉嘅原理有好多種啊，咁啊，將佢反轉咧，原本你係吸力就變咗係反彈 上升啦， 咁而喺嗰度咧，亦都係你揾翻嗰個磁力，尤其是咧你喺個嘅地球嗰度咧，你就揾到嗰個叫做係 我哋嘅 地球嘅嗰種磁力嘅隱藏，喺邊度嗰時候咧，然後就可以令到你咧，令到你成個嗰個飛行嗰時候咧離地，然後就去嗰個方向咁樣。所以有陣時會飛行咧，會見到佢係一個最普遍咧，就講咧嗰種意識型嘅嗰個飛行咧，係呢啲飛行物嘅最特別嘅嗰個飛行嘅狀態，而係我哋地球嘅嗰、那個。用引擎去噴射飛行， 做唔到 嗰個咁嘅速度同埋咁嘅轉方向嘅嗰個能力。 咁呢有兩 好簡單啊！咁 呢有兩點啦。第一點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即係話以前講係一個懸浮嘅能力嚟嘅。因為頭先阿紀錄提到德國嗰個，如果我哋而家見到嘅真係做出嚟嗰只，我哋喺歷史上我哋見到出嚟嗰個係一個磁力嘅懸浮嚟嘅。就不是講緊話係一種反引力嚟，因為兩種不同的力量嚟噶嘛。好啦，第二個係咩咧？呢種力度都不夠，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呢個穿越個，即係穿越個空間啫嘛，即係穿越個時間點搞咧？咁呢個我哋用嗰個物理學嗰個認識係點啊？我哋只能夠用一個即係好想像嘅思維，就係、是、由於嗰個引力係可以改變個時間嘅，可以改變時空咧咁講。即係嗰、那個即係近似嗰個黑洞嗰個原理啦，就可以產生一種好巨大嘅引力或者反引力嘅場嘅時候咧，即係所謂 field 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將側邊個時空扭曲咗。而家就講緊佢點解會折疊到嗰個空間同埋時間咧？呢個唔係純粹一樣嘢嚟噶，係可以做呢樣嘢，就係因為佢產生一個好巨大嘅引力場而做到呢樣嘢。咁我唔知啦，即係產生一個巨大嘅引力場之後，喺周邊嗰、那個即係時空，佢產生一個咩嘅效果咧？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啲人會唔會黑洞吸咗入去咧？咁呢個唔知啦。但係佢做到一樣嘢就係佢可以即刻走咗，同埋係無影無蹤嘅。咁呢個係事實上係唔止啊，係呢個機師見到嘅，就喺即係大概十幾年前咧，就喺芝加哥度咧，啲機場係見到一個即係飛碟。停留咗喺度，跟住突然間走咗，就個天空穿咗，就俾佢即係跟住出去衝。咁點解點樣做到呢種效果呢？其實到而家都解釋唔到嘅。但係波拉沙就話咧，其實佢都唔係好知道成件事點樣，但係佢只不過知道佢嗰部分咧就係咁樣嘅啫。咁其他嘅現象咧，其實佢都係即係不甚了解嘅，所以佢就唔敢講。咁呢種即係呢種現象，其實最基本嗰、那個即係同地球有關係咩咧？就涉及到呢個115元素呢樣嘢啦，咁係咩咧？咁下一節翻嚟講咧。